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意流入眼，看听你唱惊喜，就能一下扯闲谈。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的绿衣签儿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的仪式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清朝年间官场上啊，有句口头禅叫千里做官为的吃穿，不为吃穿谁人做官呢？可见当官和这钱财之间的关系有多紧密了。在李伯元写的《官场现形记》里边，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，说有一个人要走马上任，他的亲朋好友听了都非常高兴，哎呀，祝贺你呀，你又可以去那儿刮地皮去了。这所谓的刮地皮呀，就是指敲诈勒索当地的老百姓，挖地3尺也要把这油水给榨干了。《红楼梦》里描写四大家族，就有一首诗非常著名，假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，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，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，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。您听听，把这金银珠宝都看成破铜烂铁一样，这家人得多有钱呢。不过听了这段话，您可不要以为清朝所有当官的都是这副德行。正所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位大清官于成龙。人家山珍海味，他却吃糠咽菜；人家绫罗绸缎，他却破衣烂衫。都说3年清知府，10万雪花银，有谁当了半辈子官还穷得响叮当？除盗制匪，断案评判，他样样拿手，可就是不知道往自己口袋里塞钱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一代清官于成龙第一集。看过电视剧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的听众都知道，里边啊有一个当官的叫于世龙，这个人总是危难时刻显身手，帮助康熙皇帝解决难题。咱不能说这个于世龙就是于成龙的化身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是清官。这于成龙是山西人，生于明朝末年，家庭条件不错，有房有地，不愁吃穿，又请得起高级家教，所以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于成龙从小就谦虚谨慎，温文尔雅，举止行动啊都很有风范。俗话说三岁看老， 这于成龙从小性格的形成就决定了他日后为官处事的准则。不过明朝末年混乱的政局没有给于成龙带来好运气。23岁那年，于成龙终于考中了贡生，可是还没熬到做官，这清军就破了山海关，占领了北京城。江山都改换别人做了，那么考中的功名自然也就作废了。你身为前朝的贡生，于成龙本以为只能当个农民了此余生了，没想到一个人的一句话又给他重生的机会。顺治18年，已经45岁的于成龙接到圣旨，他被派到广西担任知县，开始了他的做官生涯。已过不惑之年的于成龙得知这个消息，心情异常激动。您想想，要是放到现在，一个人45了，该成功的早就功成名就了，要是干不出来的，你也等着退休回家享清福去了。可是于成龙此时是初出茅庐，什么功业也没建立呢，您说说他得是个什么样的心态呀？听到这儿，估计您该问了，那到底是谁想起了一把年纪的于成龙又把他给翻出来了呢？这个人呢，就是当时的八阿哥，未来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。顺治皇帝当政的时候是大清朝刚建立不久，虽然已经坐在了紫禁城里，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就像是一个空架子，极其的缺乏人才。这天顺治皇帝正在自己的卧房里和几个大臣商量国事，这8岁的玄烨在门外玩，一听到顺治皇帝感叹说没有人才，小玄烨眨了眨眼睛看着父皇就说了，父皇啊，我大清朝没有人才，可是明朝有啊，他们科举考试选出了那么多的人，难道就不能拿来我用吗？顺治皇帝一听这话，犹如是醍醐灌顶一般呢。是啊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那些人放着也是浪费，不如啊把他们找过来为我大清所用。于是顺治皇帝就从花名册里找到了于成龙，给他分配了一个官职。广西是一个偏远的地方，穷山恶水的，又经常闹土匪，顺治皇帝把这么个地方给了于成龙，可以看出本来啊也就没对他抱多大希望，只是实在缺人让他过去救救急。可是于成龙一到广西就像是蛟龙入海，在那儿施展起了自己非凡的才华。要说当时于成龙的处境啊是惨了点，新官上任不但没有叫上来马上去，还要自己准备路费，从山西到广西，现在您算着坐火车，这时间也挺长的，更别说古代了，要是有一个小毛驴骑着还行，如果您什么也没有，单凭两条腿倒腾，非累个半死不可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于成龙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程，他把家里的东西啊，该卖的全卖了，凑足了路费，带着5个仆人和妻子洒泪而别。走之前，这于成龙发下了誓言，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，事勿昧无礼良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我这次去当官不是为了贪图钱财，我只求能够啊无愧于心，给老百姓办事儿。怀着雄心壮志，于成龙来到了广西罗城，谁知道这里不但是地处偏僻，而且荒无人烟，连县衙门都是3间破茅草房，于成龙只好暂时住在了关帝庙里。可是他不知道这里处处都暗藏杀机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广西罗城这个地方被清政府统治啊只有2年， 治安非常的差。这里天高皇帝远的，又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，所以冲突不断。前边的两任知县，一个被土匪打死了，另外一个为了保命弃职跑了。于成龙看到这样的局面，来之前那些豪情壮志也开始动摇了。跟着他来的那五个仆人不是病死了，就是也跑了，最后只剩下一个人陪在他的身边。看着眼前这破衙门，于成龙一咬牙，也罢，我于成龙活了半辈子才得到这个机会，就算这儿再破败，那我也是一县之长啊，又怎么可以临阵脱逃呢？我呀，豁出去拼他一把，不成功变成人。打定了这个主意，于成龙说干就干，在罗城烧起了他新官上任的三把火。这第一把火就是安抚百姓，召集流民。罗城这个地方啊，地势险恶，多是山区，而且经常大雾弥漫，让人觉得丝毫没有安全感。于成龙刚到的时候发现县城里只有六户人家，其他的老百姓啊都流亡在外了，有的是为了躲土匪都跑到深山里去了。于成龙知道这是因为老百姓不信任朝廷。知道了这一点，于成龙就亲自去百姓家里探望，嘘寒问暖的向他们表达自己的关心。他还到处的召集流亡的百姓，让他们都回来安心的在家里住。他知道老百姓没钱，就放宽了税收，而且还从内地给他们运进了粮食盐，解决了吃饭的问题。这样一来，罗城的民心就安定下来了，慢慢的就恢复了生机。这第二把火就是打击偷盗。于成龙让村民们互相作为担保，监督别人的行为，一旦发生偷盗事件，立刻派人去处理，抓住罪犯之后是严惩不贷，为的就是杀一儆百。其实偷盗并不是很难处理的事情，只要能做到令行禁止，执法严格，还是可以还世道一个清白的。就这样，通过于成龙的努力，罗城渐渐地从刚开始的地狱回到了人间。正当于成龙想松口气的时候，一个大麻烦又来了，逼得他又点起了第三把火。原来在罗城的附近有一群土匪，这伙人不像是小偷小摸的人那么好对付了，这帮人呢都是恶魔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于成龙见了这伙人来势汹汹，肆无忌惮的，心里这股子倔劲儿又反上来了。他心想，这土匪啊顶多算是个纸老虎，看着村民老实不敢反抗，才敢这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。如果哪天要是真刀真枪的干起来，还不一定谁输谁赢呢。这于成龙呢想到这儿，组织了一个民兵团，自己也参战了，每天跟大伙一块操练。这天呢，土匪又来抢劫了，于成龙带着队伍跟土匪殊死搏斗，终于打退了土匪。土匪头子一看罗城的老百姓一下从杨白劳变成李小龙了，吓得屁滚尿流的，打这以后再也不敢来了。于成龙在罗城七年，使这里的老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，被评为了榜样。康熙六年，于成龙被调离了罗城，临走的那天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境呢？于成龙和罗城的老百姓这关系啊，就像是自家父子一样，老百姓知道他生活困难，每次在交税的时候都故意的多交点钱，想让这于成龙啊自己给收下。于成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每次都把这些钱如数奉还。 后来老百姓一看，您是真傻呀，还是不明白呀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对他直言相告，于大人呐，我们多交钱这是诚心的，您为我们操碎了心，日子还苦成这样，我们心里怪不落忍的，这钱呢也不多，您就拿着自当酒钱吧。于成龙听了心里十分感动，把这钱呢又退给老百姓了，说我再苦啊也是一个人，不像你们都拖家带口的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好几张嘴等着吃饭呢，你们呀还是把这钱拿回去，好好的孝敬父母，养家糊口吧。您听听多感人呐。这事儿可不是我为了煽情瞎编的，于成龙把老百姓当成亲人，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于成龙离开罗城的时候已经是52岁了，当地老百姓知道说于成龙要走了，都拦在路边啊，在那哭啊，于大人呐，您要是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呢，还有谁能像您这么好啊。说实话于成龙的心里头也不好受，7年了，他已经把这儿当自己家了，老百姓全程出动，一直送了几十里地，终于是挥泪而别。于成龙看老百姓都回去了，就自己一个人继续上路。可是这个时候他发现身后不远处啊有一个人影，他走这人呢就一直跟着走，他停这人也跟着停下来。于成龙心里他纳闷啊，是谁跟着我出来了，回头一看是一个要饭的，还是一盲人。于是把这人呢叫到近前，就问他说，大伙都回去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。这瞎子说呀，大人，我知道您这盘缠不够走到四川的，我虽然是一个要饭的，但是学过算卦，一天3顿饭还是能混着的，有我陪着您，这一路上不至于忍饥挨饿呀。这一席话说的于成龙啊心里热乎乎的，马上就答应下来了，好，那你随同我一路，咱们一块儿风餐露宿，赶到四川河州。四川河州啊也是一个穷乡僻壤，康熙皇帝把于成龙派到那里并不是随意的派遣，而是信任于成龙的能力，觉得只有他才能管好河州。于成龙一上任呢，就按照原来的经验在四川大干一番，没过2年那里就恢复了繁荣。康熙皇帝喜出望外，一道圣旨把于成龙升为了湖广同知。于成龙来到湖广，发现那里偷盗成风，大白天的都敢入室抢劫，面对这帮黑社会，于成龙别出心裁，玩起了无间道。于成龙这次到的地方是湖广的黄州府，这个地方的偷盗行为啊，他以前都没碰着过。在罗城的时候啊，虽然偷东西的也不少，但那都是吃不饱的老百姓，没办法了，所以才会作奸犯科。但是在黄州府，这是一帮犯罪团伙，用现在话说就相当于黑社会呀，这帮人可不好对付。怎么呢，您惹他一个呀，他敢杀你全家。要不说于成龙聪明呢，人家没看过电影就知道无间道了。您猜怎么着，他派了一个人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消息，而这个干卧底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。于成龙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发现这帮盗贼呀，总是在一个破屋子里边集合，他断定那里就是他们的老窝。于成龙本想带着官兵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人抓住了，没有犯罪证据，按现在话说你顶多是拘留48小时，最后还得是无罪释放。可是这么一闹腾，必定会打草惊蛇，让这帮人有了警觉，以后再想抓 那可就难了。于成龙心想，不就是没有犯罪证据吗？怕什么的？我自己找去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。于成龙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要犯的，就混进了那帮盗贼当中。要说这于成龙啊，演要犯的还真是有经验。为什么呢？您想啊，当时这一同来四川赴任的时候，他跟一个乞丐一路走过来的，一直在观察生活啊。这么说呀，可不是在说笑话，而是佩服他这观察生活的能力，还有这个非凡的演技。不是什么人想演都能演好的，但于成龙演技确实不错。这于成龙装扮成了乞丐，在盗贼的老窝里住下，每天给他们呀，也就是打扫庭院、挑水做饭什么的，就是为了观察他们的行踪，收集犯罪证据。于成龙看起来老老实实，也没人怀疑他。谁能想到堂堂大老爷为了破案子能下这么大功夫？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于成龙的一番调查，终于收齐了这帮盗贼的犯罪证据。什么在哪儿偷盗啊，把钱藏在哪儿啊，怎么分赃啊，摸了个门清。这天于成龙假装出去要饭，躲过盗贼的注意，一溜烟的就跑回了衙门。回到衙门之后，于成龙点齐人马，先到窝藏赃物的地方把东西都给起出来，然后回到盗贼的住处来了个一窝端。这帮盗贼还做着发财美梦呢，还没醒过闷儿来就被官兵给抓起来了，五花大绑押到衙门。这一次的行动在于成龙的指挥下干得非常漂亮，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捣毁了当地的黑社会，除掉了老百姓的心头大患。这事儿过去之后啊，黄州府的老百姓给于成龙啊起了一雅号，叫于青天，说他能啊日审阳夜审阴，是一个跟包公一样的神奇人物。而于成龙在一些民间的传说中也被人神化了，这虽然有失史实，但是却生动地表现了于成龙这断案的能力以及老百姓对他的爱戴。在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里边有一篇叫《于忠诚》的文章，说的就是于成龙断案的故事。那在蒲松龄的笔下，这于成龙又是如何断案的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遇见你这有好心情，不用暖身就会开心， 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。